约翰福音第二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先看二章一到十二节。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二。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好，这个事件，这个神迹，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首先要就是解释一下这个没有酒的确是一个蛮大的问题。那当时他们有这些娶亲的这个筵席。这个婚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整个村庄大概都会参加，然后也会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所以你也可以了解，如果是三四五天的时间，那需要很多酒，所以他们没有酒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没有酒真的是个问题这个婚姻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婚姻跟家庭是上帝我们人堕落之前他所设立的，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已经设立了婚姻，二人成为一体，在婚姻里面这个是很棒的事情，婚姻是非常好的。所以每次有一个婚姻的时候，真的应该有庆祝，应该好好的庆祝，并且呢用酒来庆祝也是很适合的。圣经很多地方就提到，就是你欢喜快乐的时候，你也就可以喝酒，这个酒也是表达你很欢喜快乐。那当然我们罪人有时候会滥用这个酒，会喝醉了，但是酒本身是好的一个东西，所以用酒来庆祝这个婚姻是很适合的。所以如果没有酒的话，那就不能庆祝，好像就泼冷水，就是应该是欢喜快乐，但是没有酒就没有，就达不到应该有的这个气氛，应该没有达到这个庆祝。所以因为这个没有酒真的是蛮大的问题，所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为什么玛利亚会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应该就是因为他认为耶稣有办法可以帮助这个很糟糕的情况。那其实玛利亚应该知道耶稣是谁，不仅是他的儿子，他也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自己。那有时候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好像玛利亚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可能这时候他就是表达他的信心，他知道耶稣就是上帝，所以他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耶稣蛮有意思，有一个回答，他在第四节就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其实原文不是母亲就是妇人那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很不客气的话，那赫本就翻译成母亲，但这应该是妇人。那接下来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这个从原文翻译成中文不太容易，有一些其他的翻译说妇人啊，这与你我有什么关系，这与你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对我来说，对你来说， 我们有可能是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另外一个翻译就比较简单，就是妇人啊，关于这件事你为什么找我，那这个是比较白话的，也不是直接翻译这个希腊文，但是有可能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找我，妇人，你为什么找我。那接下一句话就比较帮助我们了解，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有可能我们就可以了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找我不对，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放心， 我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反正耶稣是这样回答。那关于耶稣的那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次，耶稣就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作者约翰他会说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之后耶稣就会说我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到了。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大部分这些耶稣谈到我的时候，或者约翰说耶稣的时候，就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就是整本约翰福音里面最大的时候，耶稣的时候，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至少有多六次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的时候，七章六节，七章三十节，八章二十节，十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十三章一节，十七章一节。那我们不会每一个看，但是我们会看几个就让你们比较了解这个时候是指什么。首先我们就看七章三十节，这个跟八章二十是差不多一样。在这边这个约翰自己说，他们就是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是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当是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捉他，因为按照耶稣的时间他的时候所以其实也是很清楚看到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上就是按照耶稣的时间，不是按照这些罪人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个是对在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两节。十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其实这边没有说我的时候，但是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上然后埋葬了，所以就很清楚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候。其实好，其实你如果继续看在这边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这边就很清楚这个耶稣的时候，这个他跟他父也是讲这个时候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但是他说他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而来，并且这个是之后我们在看约翰福音也会一直看到的，耶稣得荣耀，父上帝得荣耀的时候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在这时候上帝就是在救赎我们罪人，上帝这样就得荣耀，因为他就想要最想要做的就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好，那最后我们要看的是十七章一节，这个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然后他在向他父上帝祷告，整个第十七章都是耶稣向他的父祷告。我们第十七章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时候到了，所以就是那天晚上耶稣被抓了，他的时候真的到了，他会被钉十字架上救赎我们。好，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耶稣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所以这个第二章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时候，但是重要的时候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好，那我们回到第二章，所以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如果你认为说耶稣稍微在责备他的母亲妇人，你我有什么相干啊？至少无论怎么样，这个玛利亚他还是照样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玛利亚还是相信耶稣有办法按照他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所以他就告诉佣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耶稣就行这个神迹，把水变成酒，我们都很熟悉这个那耶稣的确行这个神迹，这个神迹也会让一些基督徒不舒服，特别是第十节这个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第十节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那这边的等客喝足了，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或者可以了解是喝醉了才摆上次的那这个当然也是让一些基督徒很困惑，耶稣他们有些人已经喝醉了，耶稣还是给他们新的酒吗？其实我想就是要回到之前我提到的，这个婚姻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一个很欢喜快乐的事情，上帝就是非常喜欢婚姻他就是堕落之前就设立这个婚姻，并且酒是表达这个庆祝是好的。那上帝不要人喝醉了，那这个圣经是非常清楚，喝醉酒就是犯罪那但是上帝的祝福，他的恩典就是这么慷慨有谁没有滥用过上帝的恩典？上帝很丰富地给我们很多的祝福那我们会不会用这些祝福，我们会不会用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滥用它继续去犯罪？我们都会。上帝的恩典他的礼物就是很慷慨，就是溢出来。那即使上帝知道人会滥用他的恩典，会滥用这个酒去喝醉，但是他还是给他，就是很丰富的给。那可惜我们罪人常常会滥用，但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丰富，他就是这么一位的一个慷慨上帝。所以我想的确我们或许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我们要了解，耶稣不是要人让人喝醉，耶稣要强调婚姻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并且上帝就是一个很慷慨，他喜欢我们欢喜快乐，酒是一个好的东西所以上帝所有的恩典都是这样子很丰富的，但是可惜我们罪人有时候会滥用。好，那我想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神迹，耶稣所行这个神迹，这个记号，这个标记，就是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上帝慷慨的恩典，所以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是耶稣第一次，就是头一个神迹，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慷慨，他的丰富的恩典就是这样子。所以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这个神迹原文 Simeon 就是记号或者标记，意思就是背后有一个意义那所以其实这个背后的意义就是耶稣是上帝，至少这边很清楚。所以这里说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神性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 塌了。那这边我们不太了解，没有说得很清楚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但是至少他们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甚至有这个神性的能力可以行这些神迹。其实在第一章我们就已经看过了像拿单业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以色列的王，所以他们就相信。那这个也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要我们知道的这个约翰要透过这个约翰福音就是要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这边耶稣的门徒相信应该相信耶稣真的是上帝所以这个结果就是门徒信这个，并且这个就是完全根据整个约翰福音的目标让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其实所有耶稣所行的标记神迹这个记号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出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还是看二十章三十一节或者三十节 开始好了第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或者记号标记，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所以约翰说我记了这些，因为他只有选一些，他当然可以就是写更多，但是他选这些神迹这些记号他记这些事要叫你们，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使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就很清楚就可以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这个记号，门徒也就信了。那这个也就是约翰要所有的人当他们读他的福音书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就可以看耶稣所行这些神迹这些记号，特别是当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并且看到这些就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并且因为相信这个，相信耶稣就有永生。好，我们现在换到十三到二十五节，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五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着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好，这段开始就提到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那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每年会庆祝耶和华上帝如何在旧约的时候拯救他的子民让他们能够离开为奴之家，就是埃及。那当他拯救他们的时候，他包含一部分就是 一块就是那个他耶和华叫以色列人杀一岁的那个羊羔，一个羔羊，然后这个羔羊是代替他们的长子， 所以耶和华的天使那天晚上就宰杀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但是这个羔羊是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所以这个天使就越过他们的家。所以这个羔羊当然也就是预言耶稣上帝的羔羊要真正的代替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罪人要受刑罚，耶稣代替我们受，他替我们死。现在没有任何原因，任何一个人应该下地狱了，因为耶稣已经付这个代价。所以是蛮有意思，约翰福音第一章使徒约翰就说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现在上帝的羔羊第二章他就去耶路撒冷庆祝这个影子，这个预言，他自己上帝的羔羊要来，他们在那边就是要杀很多羔羊就是纪念耶和华如何拯救他们。但是耶和华真正的完整的拯救就是在这一位耶稣上帝的真正的羔羊，这个旧约的羔羊只是影子这个形体，真正的羔羊是耶稣自己。好，那所有以色列的男人就是12岁之后他们原则上就是应该每年去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所以特别是路加福音就提到耶稣的爸爸妈妈他也都是带他去，就是12岁的时候，特别路加福音第二章提到这个。那耶稣也还是照这个礼仪律他这时候也就是去庆祝以色列庆祝这个逾越节。但是呢他到了店里就发现到第14节就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那这个是有点乱所以当时所有以色列人特别是男生，他们需要到每年到耶路撒冷去并且他们要献这些祭品，包括这些羔羊还有其他的动物。那因为如果他们从他们的家很远，要走路很长的时间，带这些动物是不方便，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会买这些为了献在这个圣殿的献并且呢因为就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传统，这个没有在旧约里面，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要用特别的圣殿的钱来买这些动物所以他也是需要有这些兑换银钱的。那这些都还好，但是这些卖这些动物还有换这些钱不应该在圣殿的院子里面，应该在外面。但是他们现在就是一点很乱，就是到处都是这些动物乱七八糟，还有这些银钱的桌子什么，并且呢就是这些人这些买卖的人，这些卖的人他们也会骗人，也会提高那个价什么，所以就是真的是很乱我们知道他们这样做，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二次耶稣洁净圣殿，就是他快要被杀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第21章13节就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所以现在就是这些贼就是在偷，就是在骗人的钱，就是把价钱弄得太高了，所以反正乱七八糟，所以是有原因的第15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所以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店，应该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他们反而就变成这个买卖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也应该了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不要把这些商业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好，那当耶稣做这个的时候那应该说先第17节耶稣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 所以这个就是从诗篇第69篇就是这边记载这个弥赛亚他会这样子，那门徒想起这个那他们我想这样就更加相信耶稣真的是弥赛，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这样做，那弥赛就会这么做所以门徒很好，他们很熟悉圣经，当他们看到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想起，然后把这个连接在一起，耶稣就是弥赛，这个非常好，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但是呢，这些宗教领导人，这些犹太宗教领导人，他们问耶稣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那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有这样的回应不是很好，他们应该就是多多少少应该同意这个店不应该是买卖的地方，不应该有这些在这个店的院子里面，应该在外面，那有可能他们也参与了，或许他们稍微就同意耶稣所做的，但是呢他们所就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耶稣他怎么有这个，他怎么可以这么大胆，他是什么人可以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就是这个管殿的人，管圣殿的人，但是这个从拿撒勒来的这一位他怎么竟然就是来这边，就好像是他是这就是主管，所以他们就很难接受所以他们就说，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你显这个神迹就让我们知道你有这个权威，这个权柄可以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他就是没有。那所以如果耶稣当时就行一个像一个神迹医治一个病人，或者把水变酒，像这个二章前面或者其他，那或许他们可以稍微接受他有一些权柄，但是我想他们还是不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我们看约翰福音其他地方就会很清楚知道他们绝对不会接受这个，大部分的人不会所以他们就问耶稣，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这个神迹也就是这个标记，这个记号。那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他们这些宗教领导人认为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建筑。那所以耶稣说，他们认为耶稣意思是说他们会拆毁这个建筑，然后三日内耶稣要把这个建筑再建立起来所以二十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是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他讲到殿的时候他没有再指这个建筑。21节这个约翰自己补这个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这个被拆毁的殿是耶稣的身体，宗教领导人的确会拆毁耶稣的身体，但是三日内耶稣会再建立起来，他会复活了。所以22节，所以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记得对耶稣说他们会拆毁这殿，他三日会建立起来。那他们想到什么圣经经文？有可能我们这边没有说，但是有可能是这个诗篇16篇十节诗篇16篇十节，就是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也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那天，他就引用这个来证明说弥赛亚就是会被杀，但是他不会就是继续被撇在阴间，他会复活了。所以有可能因为彼得就是五旬节就引用这个诗篇16篇，有可能这边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所指的也就是诗篇16篇。所以诗篇说弥赛亚会被杀，但是他会复活，那耶稣说他会复活就应验这个。 所以这边我们也再次可以看到耶稣的门徒，这里也是蛮不错。我们约翰福音看到很多时候耶稣的门徒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在第二章这个小段地方两次他们圣经很熟，那他们也把圣经连接与基督，并且这个21、22节，我想当时耶稣的门徒可能不清楚耶稣所讲的话，但是他们还记得，并且他们还知道这个诗篇16篇的话，所以他们还记得，然后他们想起，所以对我们 的榜样就是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一些事情，甚至不明白圣经里面的东西，或者不明白上帝现在在做些什么，但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好好的读听学习他的道，并且记得他的道，一直不断地回到他的道，把他的道跟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连接在一起会帮助我们了解，如果上帝要我们了解他在做些什么，一定会是从他的道而学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在这边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应该提出关于这个这个他们拆毁这个殿，耶稣要再建立起来因为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首先这些宗教领导人说，你们行什么神迹什么记号给我们看，那他们当然在想耶稣行一个大能的一个就像刚才所说的是一个病人得到医治，或者水变酒，或者把五饼二鱼变成很多食物这一类的这些神迹。但是耶稣所给的神迹，所给他们的记号标记，就是他要杀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要复活。那就像之前在前面第二章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个标记记号耶稣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这个记号就是上帝主要要我们信的这个其他的也许我们会觉得很特别很就是吸引人的，就像宗教领导人要耶稣行这样的神迹，然后百姓也就是很喜欢，像到第六章耶稣把五饼二鱼变成这么多的食物，他们都想要耶稣当他们的君王。但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标记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并且我们在第二章就已经看到了约翰要我们了解这个是主要的标记记号。好，第二个我要特别提出，就是耶稣说他自己的身体是圣殿，那为什么这很适合呢？旧约的圣殿这从会幕开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圣殿，这个就是圣殿，就是上帝耶和华上帝特别所居住的地方在世界上。那当然这个上帝是充满万有的，就是他不能被限制在一个建筑里面，但是他特别说他要把他的名特别放在这个地方，他也叫以色列人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呼求他的名，他的祝福也就是在那边，约柜也在那边这个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那如果这个旧约的圣殿可以有这个意义，那耶稣更有这个意义，对不对？因为耶稣就是上帝自己，所以其实这个圣殿只是一个预言，一个影子，那形体真正的圣殿是耶稣，因为耶稣就是上帝这个是很有意思，所以是非常适合。耶稣说其实你们有这个建筑，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身体，我就是上帝，我就是圣殿，我就是上帝。这个建筑不怎么样，这个建筑只是暂时的，永恒的是我。那我们在约翰福音很多地方会看到这个，从第一章14节开始第一章14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其实这个原文希腊文这个住是帐篷，帐篷在我们中间，这个帐篷就是指这个会幕，或者会幕在我们中间，这个会幕就是圣殿之前的。所以当约翰说道成肉身，就是会幕帐幕在我们中间，他就是在说耶稣就是圣殿，又是就耶稣就是这个会幕，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还有很多圣经其他的地方就说的一样。我们看一些，先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至圣所就是圣殿里面最圣洁的地方，约柜在那边，所以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怎么样进入至圣所呢？就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是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 分开的。所以这个幔子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如何到了上帝在这个至圣所，如果到那边就是透过耶稣，这幔子让你经过的，就是你要经过的东西，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就是圣殿。那另外我们要看的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这边在形容天堂会怎么样。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对啊，天堂不需要一个圣殿，因为上帝就是在那边，所以是很适合耶稣说他的身体就是圣殿。那另外我想我们应该简单的提出，这个新约圣经另外说，基督的身体是教会，耶稣是头，基督是头，然后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也是很适合。比如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还有以弗所书二章十九二十二节提到这个教会是上帝的殿。那甚至每一位基督徒就是教会的肢体也是圣殿。所以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也是提到基督徒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圣灵的殿。那另外我们也就可以看出，透过洗礼跟圣餐，真的耶稣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比如说这个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就给我们披戴穿上基督了。那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耶稣的身体他的宝血吃进去喝进去了，他真的是在我们里面，是很特别。所以基督徒也是圣殿，但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他在我们里面，耶稣在哪里，圣殿就是在哪里。所以教会当然可以说是圣殿，但是主要是因为基督在他的道里面，在洗礼跟圣餐，他就是在那边，是很丰富的。好，那我们最后就看最后一段，这个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再念一次。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什么意思？二十三节，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个很好啊，在就是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看这些记号，就信了他的名。那这个也就是约翰福音的目标，对不对？就是约翰记载这些神迹，记载这些记号，为了让你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信他就有生命。所以这些人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记号，他们就信了他的名。但是很清楚，二十四二十五节他们的信心还是蛮软弱的。他们在看耶稣行一些大能的特别，大概当时大概医治很多病人， 之后六章看到耶稣这个用五饼二鱼，就是给五千多个人吃。他们看到这些，他们信耶稣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会不会信耶稣最大的记号的神迹，就是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被杀了，那然后第三日复活，这个是最大的。所以有可能这些人他们信，但是他们信心是没有那么坚强，并且耶稣也知道万人，他也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所以，我想先回到这个，所以他知道万人，他知道他们的信心可能是不怎么样。他们看这些大能的神迹，但是当他们看十字架不一定会相信。那这个是很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提到的，这边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们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这个所以这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他们要神迹，他们就看到这些大能的神迹，希腊人他们要智慧，但是耶稣最主要的，他是一个定十字架的基督。那犹太人认为一个这个神迹，这个记号，定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是一个绊脚石，然后外邦人认为是愚拙，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被定十字架的基督，这个就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所以整本约翰福音，他们主要要我们看的神迹的记号，就是耶稣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我们要信这样的一位定十字架的基督，这个就是上帝的大能，他的智慧。那这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那时候，他们看到耶稣行这些神迹，他们也很欢喜，他们信耶稣可以行这些神迹，但是他们相信耶稣来就是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他们的罪，有可能没有。好，最后二十五节，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那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马可福音七章，耶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那另外我们可以看的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这个是使徒保罗自己说的，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一个使徒，他说，这个是罗马书第七章十七十八节，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在使徒保罗的里头是什么？就是罪。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如果连基督徒他们里面也都是罪恶，那怎么办？其实我们都是都是罪人，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甚至得救信耶稣之后，我们还是罪人。耶稣也明明知道所有得救的人他们还是会犯罪，那但是他来就是为了救赎所有的人，救赎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救赎已经信耶稣的人，他来就是为了被杀了，把他的身体就是被拆毁了，然后第三日复活了，为了拯救救赎我们这些罪人，甚至我们还是罪人的基督徒，所以耶稣的救赎工作是最主要的。约翰福音也就是要我们一直不断的看这个定十字架的基督，因为我们的生命 就是在那边，他要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并且因为我们相信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赦免我们罪的基督，因此我们就得到永生。我们真的有永生，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